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各位好朋友，欢迎收听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嘉宾访谈单元，歌唱家卞晓珍、柳时鸣做客节目，谈谈他们的代表作。当年没有接受过艺术训练，仅仅靠模仿郭兰英唱歌的卞晓珍，凭借着好嗓子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他30岁的时候，又凭借《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让自己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 70年代末80年代初，泉水叮咚响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歌曲。听众听的主要是余淑珍的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正是卞晓珍。欣赏一下卞晓珍的原唱，有另一番韵味。 30多岁的人都记得小学课本上有这样一段话：在祖国的南海，散落着一串美丽的明珠，那就是西沙和南沙群岛。岁数更大一些的人呢，都会唱一首歌《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这首歌曲也正是卞小珍和吕文科共同演唱的。 我记得我从解放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当时也征求我的意见，想分到哪？我说想分到海军。我记得当时唱那个《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最后一几句就是那个“我可爱的家”。你们手啊，就那个停顿呐、啊，全他给我们哼出来。我记得当时拍的时候，这样那个档，就三十多年前的感觉。我是和梁昌喜嘛，在那八一厂的后台给我们就哼哼，以后你就掌握了，就能把那韵味给掌握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吧，这一辈子当中有那么一首，或者更多就更好了，哪怕有一首流传在人间，人传在群人当中几十年不变，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我呢就是战胜了这个关，非常非常高兴。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男高音歌唱家柳时明讲述他的代表作《一个美丽的传说》的故事。 我都没有想到这个歌，那个，因为我说实在的，我录这首歌的时候不太经意。8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也是那个在北影大棚里录的，就是跟那个海军一个民乐队，就是大家伙同期录。大家也都比较仔细，录了两遍就过去了，也没怎么样。然后我就出去演出去了。等到我过几个月从外地回来之后，满大街都唱上了。哎，我第一个听到我们那边的一个修鞋的一个师傅在那里一边修鞋一边唱这首歌。完了，我走过去说：“你哪学的这首歌？”哎，电视里放的，他已经会唱了。所以你就说多么的上口。哎，那说真心话，所以这首歌呢，让我确实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从我艺术的生涯当中，让我上了一层台阶。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挡着一只灰，也能给善良者一欢乐。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上高那个路远，哎呀， 地角，不怀失落。哎来嘿嘿，哎来嘿嘿，哎嗨嗨，哎哎嗨嗨呀。 柳时明曾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搭档，和郭兰英同台演出2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凭借一个美丽的传说终于为人所熟知。来听柳时明演唱的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主题歌《双脚踏上幸福路》。 情悠悠的那个里 今天节目最后送上柳时明演唱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爬上